再会吧。多愁善感的岁月，听得见我吗？再会吧，跟谁说再会呢？情窦初开的梦，是个未曾实现的梦，一个很美很美的梦。忘了吧，忘了谁呢？初恋时光的倒流，总是梦想，在那最黑暗的角落，其实我也很脆弱。你的背影，悄悄，你的背影，你的长发，你的长发，总让我时而清醒，时而又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。荒惆怅的日子，再回吧，交错的海誓山盟， 笑容。